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频道啊。咁啊，讲足球，即係讲返啲波之前啦，讲宣传下先啦。咁啊，因为发觉啱啱上返 Facebook 度睇呢，有食个 group 都几多嘢 post 咗出到嚟㗎，喺 Facebook 度有唔同啲食物啊，又有七五九啲简介。大家 我哋咁多闲咗做节目， 係啊， 可以睇第二个节目。 你好，你觉得我点咩？ 唔係有关睇嘛，睇波梗係同食有关啦。 唔係同我见今日都几多人 post 嘢，即係大家喺唔同食完嘢嘅地方之后影返张相，跟住寫返啲食评咁啊。即係如果大家經過開行過咁，去到邊間嘢食下嘢嘅，可以 post 翻上 Facebook， 我哋有食唔食 Regis 先個 group 啦。 名主持啊，琴妹口碑非常好啊，個節目 多謝， 好多好受歡迎，係啊，係真嘅喎，真係聽過好多人講係好正。 我哋有台柱啊，而家係 我真係有聽㗎，即係我完全。我覺得我完全上唔到卡姆嘅，可以變咗做一個卡太囉。整老水嘢呀，喂，頭頭是道喎、啊。 唔係佢真係衷心讚你㗎，卡姆佢哋呢喺北上呢讚下你嘅節目。你嘅節目多過你嘅節目啊，牛咁樣。 仲有呢個講澳洲咩澳洲牛奶咩嗰個呢，喂，我真係好正㗎。即係我覺得係好難用聲音可以將啲食物啊，將一間食店啊，可以形容得咁好呢。 哦，你上個禮拜咪試咗囉，你都做得好出色啊。 係咩？ 係啊，我出咗啦，啱啱尋日。係啊。 跟住喂，嗰集肯定係最爛嗰集，有食唔食嚟㗎。 唔係，我自己今日都聽返啦。我今日聽返幾好聽。 即係嗰集足球頻道嚟嗰集呢，咪就係。 唔係， 嗰集大家可以唔聽啦 ,ok, 睇下。你唔聽唔怪你啦 ,ok, 就係咁啦。咁總之有食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節目。 提醒大家要食飽先聽。 食飽先聽。係啱啱啱。 聽咗好多次好肚餓。 係啊，係啊 ,ok, 再咩講？ 冇啦。 冇啦嘛， 冇啦， 咁我哋就讲返啲 football 咯。 咁啊，先读一读你网友啲 post 啊。咁啊，首先罗迪斯呢补充返，芬宁斯係一个好球员啊，佢基本技术其实唔错嘅。当然唔能够讲佢而家有而家德国最佳进攻球员嘅啲质素啦，但应该係不亚于啊基迪拿啊，甚至乎比阿梅拿会好啲啊，佢觉得。咁芬宁斯就喺一队丁组球队啦，跟住去北内梅打咗几季之后呢 ,2002 年转咗去多蒙特。喺嗰度呢识咗唔少朋友，包括咗就係、是雲丹費拿啦、基爾啦、梅士達啦呢啲啦，咁04年就轉咗去 同代。OK， 咁04年就轉咗去拜仁，但係佢頂唔順拜仁嗰啲啊，即係荷里活式咁嘅水人燈之下咧，咁啊效力一季就咗去北落梅，直到年事已高，轉咗去美洲大聯盟多。 唔係，雖然我唔識佢，但係我諗啊，佢絕對係一個幾 down to earth 嘅球員嚟， 冇錯， 性格都係好 down to earth。 冇錯冇錯。咁另外佢就補充啊，佢可惜佢就轉咗過去之後咧，傷比較多，同去咗芝加哥嘅費德列茲一樣，都係喺呢個美職大聯盟裏面咧，都唔算係踢得話好出色嘅。 咁冇所謂嘅，去得嗰啲地方其實都係求悠遊嘅啫，唔傷都扮傷啦。最緊要係咩啊？有糧出啊嘛。 咁而家咧佢就收到緊呢個教練課程，仲有另一個北內梅嘅球員啦，退咗休嘅保魯斯基。咁亦都係而家喺北內梅做緊助教嘅。咁另外佢亦都補充 保魯斯基啦，嗰個就大家未必會記得佢，嗰個唔係普魯斯基喎。 係啊，保魯 斯基。Boloski 呢其實都係國腳嚟㗎。 冇錯 嚟㗎 ,Boloski。 係啦。 佢哋係 防中位啦。 曾經一段時間係啊國家隊啊多蒙啊波力克嘅後備啦。 總之都係嗰句吉利一陣都係最屎嗰隊德國國家隊嗰個年代啦。 冇錯，咁 歷史上差唔多最屎嘅。 另外佢亦都補充啦，長谷部呢其實係加盟咗紐倫堡嘅。OK， 哦，系咩？系啦，我都唔知啊，对唔住，系多谢补充。 咁啊 ，Chip 咧亦都呼应我哋啦，佢亦都唔明白点解新特兰放咗沙斯安啦，因为都人脚唔完整，佢都仲要买走。咁另外咧， 系咪 Chip 咧就提咗我哋就系话咩咧？ 佢好似话系咪提咗我哋话保定？ 保定咧就系啦， 其实系就系同种族歧视有关嘅。 冇错。 咁嗰个咧，其实呢个就系意甲嘅一个特色啦。意甲就真系有种族歧视啦，即系譬如话以往啊，长期其实对巴神嗰个系最典型啦。其实到依家都仲系咁嘅。咁譬如话已经呢一两年。季季都有啲波係拉隊離場嘅，就因為嗰、那個種族歧視係好嚴重嘅，即係譬如話特別，我諗喺都靈啊嗰啲，其實好多地方喺意甲嘅好多地方，你都發覺嗰、那個種族歧視好嚴重。咁你話嗰個 hooligan 嘅問題，其實我都成日講嘅就係好多人一講 hooligan， 成日都話英格蘭好勁，係，但係我話俾你聽，意大利係不相伯仲咯，意大利嗰啲 hooligan 嗰個殺傷力。更加恐怖啊！拿刀槍啊！好係啊！ 好，另外最後一段咧就有臨尾嘅一啲最後收購啦。咁佢都講翻，譬如阿羅力斯都 update 翻我哋，包括咗咧大迪若高就俾何芬南外借翻去利華古信。至於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希美斯啊？曾經 何美斯唞緊咯，而家 佢亦都離開咗和夫斯堡，加入咗科隆。 科隆 系啦，另外咧 走咗啦，终于 走咗啦， 都系呢段时间嘅事。 最后即系最后， 因为佢 deadline 前 场波都仲睇紧波嘅喎。 系啊 ，deadline 前 deadline 前 呢个球员啦，呢个球员好可惜嘅，即系翻唔翻嚟咯。 一好翻即刻上，应该我冇记错都应该系两次啊，两个循环都系咁样。最后仲有一个就系巴尼达加盟翻法兰克福， 系嘛？ 系啦。咁大致咁提咁多啦，暫時。 OK， 咁啊，我嗱講開頭先，我想答翻阿卡妹啦，卡妹就話即係仲咪好認唔到啲德國球隊嗰啲隊徽啊，或者對啲其他球隊未必個認識多啊。嗱，咁我介紹你一樣嘢啦，你都係受惠於我嘅派片頻道啦，咁好多球好多聽眾唔知嘅，因為呢個就係做足球頻道或者football song嘅一個福利嚟嘅，就係、是、呢我就會有派片頻道俾大家啦。咁我就除咗好多 full match 嘅賽事之外，其實我每個禮拜咪俾好多精華嘅賽事俾你睇嘅。咁我話俾你聽就係、是、你留意一下呢就係、是、德甲嘅精華啦。阿羅迪斯就知我講邊個節目㗎啦，那個節目呢就叫 Sport。咁 Sport 呢其實呢即係好多人就話喂英格蘭嘅Match of the Day 大家就好出名啦，因為佢做咗五十幾年，同埋佢一個好專業嘅一個每週嘅英格蘭聯賽嘅精華足球節目啦。咁但係咧喺德甲咧，其實咧Sports Channel 咧係另一個可以個水平啊，係拍得住 Match of the Day 有餘啊。咁雖然就係我哋睇當然啦，同阿羅迪斯有啲唔同嘅。羅迪斯識德文啊嘛，我哋又唔識嘅。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嗱唔好 Q 嚟睇。即係你記住我每次俾個 Sports Channel 嗰條 link 你呢你 download 咗佢。download 落嚟呢由頭睇到尾。咁呢估下佢講乜。 我以為你話會學到德文。 估下佢講乜學唔到德文㗎啦。喂你學到啦我就學唔到啦。咁但係呢估下佢講乜。咁同埋呢好精彩㗎，因為呢佢好多時有多特寫啦或者有好多專題嘅報導啦，仲有一樣嘢呢幫到你係咩呢，就係、是、呢佢係大個雞腩咁大個嗰個隊徽呢，每場波呢隊晒出嚟 㗎。 所以呢譬如話你可以認到啲整個 W 出嚟咁樣，咁你估下佢究竟係雲達不萊梅啊，因為和夫斯堡囉，即係咁你慢慢就可以認到呢啲隊徽啦，咁更加幫助你可以有個歸屬感啦。咁好多嘢都今晚唔夠時間講，其實我都好想其實拖咗好多個禮拜，就係、是、我都好想講下歐洲啲足球嘅節目嘅轉播，咁但係今晚都仍然冇乜 唔夠時間講 啊！我哋要擺低佢，再睇下再有時間先。因為今屆好值得講啊，因為多咗好多新嘅轉播、 BP 啦、新嘅節目、新嘅主持人。咁我只係提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啲人關心嘅都係英超啦。第一就係 Match of the Day， 利撚球迷要知下啦。阿倫亨臣咁啊已經宣布咗咧，做埋世界盃唔做啦。 冇錯， 呢個都做咗二十幾年呢個 Match of the Day 嘅節目主持啦。咁啊，其實我自己坦白講，我覺得佢係應該收皮嘅。因為佢冇黑啊，咁同埋即係佢好經典㗎，佢又即係你話嗱，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咁講啦，即係譬如我哋講開香港嘅足球評述員，我哋知道好多經典嘅金句㗎嘛，譬如你講歸神，咁啊梗係 一入 嗰啲㗎，咁啊 Alan Hansen 都有多金句㗎 ，Alan Hansen 最 得唔使啦，係 嗱 Steven 知啲啊資深球迷啦。係啦，佢知道我想講咩啦，因為佢 又係抽水啊！話俾大家聽，以下說話就係啲萬撚抽水嘅。 佢唔講過，我邊有抽先？嗱，咁佢嗰句，佢嗰句全英國咧，好多人都識佢噶啦，即係講 Alan Hansen 咁啊咩？佢就係曾經笑過費格遜嘅，佢就話：你揸住一隊咁咩啊？ 咁硬嘅 路仔嘅球隊，係唔會攞到冠軍㗎。 嗰陣係幾年啊？ 咁嗰屆咧就攞冠軍啦。嗰屆咪攞住對七小福咯。 系咪九五九六啊？ 放走類似啦， 類似 啲飛男仔、加利仔乜咁樣，咁嗰句嘢俾人笑咗十幾年到啦，咁同埋條友即係條友就以前成日講嘢得罪人嘅，咁啊咁然之後咧就成日都俾人哋要求佢道歉嘅，咁但係其實佢有，但係咧呢樣嘢我就唔怪佢嘅，呢樣嘢咧其實佢有黑嘅，即係有黑嘅時候咧佢夠膽去批評，同埋佢成日批評費格遜嘅，咁同費格遜嘅關係應該係。 我 睇都係惡劣嘅， 都係惡劣 嘅。咁啊，但係呢一兩年，我都覺得佢應該退休啊，因為佢已經冇曬嗰陣黑嘅。咁佢就唔係做主持啦，即係佢係做咩 評分析啦，分析啦， 分析啦。即係因為而家嘅 Match of the Day 嘅主持咧，就係啊星期六就係啊連尼加啦。咁啊星期日咧就其實都星期日其實都改咗嘅。我都睇先，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啱星期日嗰、那個而家變咗係 Mark Chapman 啊，以前就係 Colin Murray，Colin Murray 咧其實就不過我只講啲名字你冇乜人知咁啦。今屆換咗新嘅節目主持人就係 Mark Chapman。Mark Chapman 咧其實如果你喺倫敦咧，好多人識佢啊，因為佢一個名電台行家嚟嘅，名電台嘅足球節目嘅主持人，因為 BBC Five 嗰個 sport 嗰個節目係好出名，好多人聽嘅。即係好似我哋足球頻道咁，個禮拜好多人報住嚟聽嘅。係。咁佢係另外一個籌串主持人嚟嘅。佢自從今屆、自從今屆 Match of the Day 咧，一宣布係佢做主持之後咧，星期日嗰集啊，即係 MOTD Two 啦，我哋通常叫佢做。咁啊，全英國啲人喺度暴撚緊住佢，睇佢幾時出事啊？係啊，即係佢成日得罪人嘅。咁但係頭四週佢就啊係好收斂嘅。吓、啊，好收敛嘅，咁啊，呢个呢趣事，我哋慢慢即系喺节目度就再讲多啲啦。咁啊，今届因为仲多咗 BT Sport， 咁同埋再讲多个组合都即系不得不提。虽然今日真系口水多啲，就系、是、Sky Sports 其实今届有个新组合啦。咁嗰个其实喺英格兰咧个口碑系非常好，而嗱呢个咧就系、是、再一次证明俾大家睇，利物浦同埋曼联系可以共存嘅， 冇错。 因为咧， 今届就 系 加利仔搭加利查。OK， 咁虽然嗱啲谢拉查呢啲咁嘅捻样咧，就喺度屌啦，喺度屌话加利查好好做呢啲咁嘅节目啦，拍住个加利仔啊等等。但系咧呢、這个组合咧，今届 Sky 呢个咧，嗰、那个口碑系非常好嘅。咁同埋加利仔其实一届比一届系攞到英格兰球迷嗰个心嘅，因为佢系做一啲即系大家有机会睇，其实值得睇下加利仔嗰啲足球嘅分析啦。咁啊 ，Alan Hansen 都讲，都大力赞过佢，就系话其实一啲咁嘅即系啱啱退咗役嘅球员，其实系好应该学下加利仔咁，因为佢自己对足球嘅睇法，同埋佢点样去解读嗰场足球好好專業㗎。咁今屆 Sky 呢直情係俾一個好長時間嘅平台俾佢哋，以往呢就好短㗎，今屆加長咗嗰個平台呢係俾佢同阿加力查兩個對揮㗎。咁其實仲有第三個人要提嘅，嗰、那個就係阿列納個仔囉， Jamie Redknapp， 其實佢都 join 埋落 Sky， 其實係一個三叉戟嚟㗎。今屆嗰個 Sky 嗰個主持好正㗎。咁啊但係就 佢比較中肯嘅，佢真係比較中肯嘅啦。但加利仔係少有地咁中肯嘅，因為其實係由舊年季尾開始咧，或者係中間。 你唔使腰板挺咁直。 我一定要腰板唔挺咁直啊，因為咧佢係第一即係或者唯一或者叫少有地一個評述員，仲要係曼聯球員前曼聯強身份咧，佢係力挺雲加嘅。佢不停撐雲加， 佢真係以翻波輪波嘅， 佢 係好專業嘅。 尤其是當阿仙奴贏咗拜仁之後， 你仲要識得欣賞下人哋啦。 佢即係咁，你要明白一啲難得地一個曼聯強身份，識得咁以波論波嘛，唔係咁偏激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明呢樣嘢先得。 嗱，你睇偏激咧，就唔喺曼聯球迷身上，其實今屆睇到嘅嗱，有一對組合咧，有一開裂咧，係俾人屌到趴街嘅。嗰對組合咧。 利物浦组合米高奥运加呢个占士降门占士， 诶、哎，咪住先，我好多利迷觉得呢个唔系利物浦组合啊 ，OK， 系就系啦， 曼联加利物浦， 咁讲啦，讲笑啫，唔系，但系咧，奥运咧系俾人哋觉得系非常之唔专业嘅， 系， 咁啊，佢哋又好死唔死啦，第一场波其实直播佢哋 play 嗰场，你知系边场？第一就係第一周嗰場利物浦對史篤城㗎嘛。係。你俾場利物浦對史篤城俾兩條利撚去平㗎嘛，點會有公平呢？冇公平可言㗎嘛，喺英國俾人屌到趴街啦。咁仲有奧運呢啲呢就即係形象唔好。咁所以我咪話囉，傑寧公主咪俾佢呃撚咗囉。係咪先？而家喂奧運係一個形象非常差嘅人嚟㗎，即係喺英格蘭㗎嘛。即係同碧咸比係冇得比㗎。咁咁呢對就係一對反面教材啦，咁所以今届其实个转播系好多好多嘢讲嘅，仲有好多我哋摆后先讲啦，系真系今晚就系完全唔够时间。 我觉得系啲人好吸引，但系嗰啲波唔系好吸引喎，依家你讲完个系讲波嗰班好吸引咯，但系其实我最主要系睇波，但系我好冇兴趣睇英超。 咁咪唔系，但系咁讲，咪球会球会咁讲，即系咁咪要话俾你听嘅就系、其实我系想话介绍一啲咧，即系。嗱，你反正啦，唔係個個人即係成日都會睇外國嘅節目，因為譬如你香港嘅球迷好多時都係睇翻 Now 啦，係咪先？咁 Now 我唔識講嘅，咁但係我哋派片頻道嗰邊嚇、啊，即係其實你係有好多機會睇到啲外國嘅節目，一啲外國嘅足球節目咧，其實有好有唔，有啲係好有水平，有啲係好差嘅。咁都可以介紹一下俾大家嘛，即係可以介紹一下，譬如話嗱，睇德甲嘅精華 Sports Jar 啦。或者仲有呢就譬如話我亦都好推薦阿師兄佢好鍾意西甲嘅其實亦都要睇另外一個 Sky 每個禮拜我都有放上去俾你哋嘅 Revista di Manila Liga 咁樣嗰啲啦即係嗰個呢係 Sky 嘅西班牙足球嘅節目而嗰個又有嗱、哎、你又逼我講多少少啦即係咁我講多少少啦其實嗰個呢其實嗰個呢嗰、那個節目係好值得睇㗎即係嗰個西甲節目呢係另外一種形式嚟㗎喎嗰個節目呢嗱做主持嗰個呢就是 Scott Minto 記得名圖啊名圖以前踢呢個車仔㗎係而家係車仔球迷會嘅一個即係如果有咩 function 搞咧，成日揾翻佢咧， 親善大使咁上啦，我諗 做翻主持咁啊，冇乜阿卡妹唔識噶啦，即係嗰啲就咁咧，就以前踢過維斯咸啊等等啦，踢過 Benfica 等等啦，咁咧佢就做咗節目主持人。嗰、那個節目之得意咧就係咩咧？佢嘅主要嗰樣嘢，佢唔係播嗰個禮拜嗰啲精華俾你睇，佢係揾咗好多個好有水平嘅西班牙足球嘅評論專家咧，咁然之後咧嗰、那個背景咧就是、一間好似嗰個酒吧咁樣嘅，一個廠景，但係就佈置到一個酒吧咁，咁就幾條麻甩佬好似傑斯咁多口水嘅，就喺度講嘢嘅啫。咁佢有時佢講咧就會係講翻，譬如話，喂，而家西班牙啲足球有咩危機啊？好似我哋足球頻道咁嘅，即係講翻，即係有 足球頻道有危機咩？ 唔係，即係有啲 topics 啊。有啲專題去講啊，咁特別佢有一個好有水平嘅評論員啦，嗰個評論員就叫 Guillaume Balaguer 啊，應該叫 Balaguer。嗰條友咧係我唔知佢係咪西班牙人，但係佢又係呢一條利撚嚟嘅，又係一條死利撚嚟嘅。咁但係咧嗰條友仔咧係西班牙足球嘅專家嚟嘅，佢謠傳咧佢同阿賓尼迪斯係最 friend， 同埋佢咧喺英國咧。係有除咗係西班牙足球專家咧，佢仲係一個咩咧？係一個利撚收風專家嚟嘅，好多風佢都收到嘅。因為佢喺利物浦大學畢業啦，佢係利物浦球迷啦。咁、因為佢又係足球係佢嘅職業啦，咁佢就同利撚咧就好多關係嘅。咁我嗰條友仔咧，好多風收嘅，好中意聽佢講。譬如話啲巴塞隆拿、皇家馬德里，佢會即係譬如舉個例啦，佢話誒。佢可以喺個節目度話俾你聽 ，C 朗呢個禮拜啊，我唔出 care 啊，我都知道啊，整咗幾條金油條啊，咁樣，即係佢可以講到啲咁嘢俾你聽、啊，咁你話咪好有有趣啊？咁佢即係佢對西甲係好好睇嘅，咁但係就好多口水咯。咁波咧佢播少少嘅啫，求其播翻啲入球精華俾你㗎咋咁所以嗰個節目呢我每個禮拜俾你哋㗎不過我知道你都唔睇㗎啦咁 但係我有睇啊你條粉槍搞到我而家係咁 download 啊大佬俾人鬧啊 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外國係有多呢啲咁嘅 好睇嘅足球節目㗎。咁同埋呢 我有睇德甲足球集。 係啊，諗嚟。 好似 係囉。唔講又講，講開又講，講又講啦。咁同埋你再睇埋今屆都有啲新遊啦，就係、是、你睇到嘩今屆其實有個發現，即係我覺得就話你又明白點解啲英超球會咁撚有錢囉。因為佢可以將你知唔知即係將嗰個英格蘭將個英超個包裝已經去到咩地步呢？Match of the day， 大家認識啦，個個都睇㗎啦，每個禮拜。 哦，你好似有講 今屆竟然有 NBCSN 版 Match of the day， 即係乜嘢呢？ 美國版。 成個 Match of the day 擺喺美國播啊！咁咧，嗰個美國咧，佢唔係將個成個節目搬曬過去喎，佢係間唔中咧電話傳音同阿連尼加做下電話傳音。 係。 嗰、那個節目成個由翻NBC 做一個。自己做一個節目，有女主持，又揾翻啲美職聯嗰啲球員咧，嗰啲過去英格蘭球員咧，做個嘉賓。但係所有播嘅片、賽後訪問，全部係 Match of the Day， 即係話俾你聽咩？你諗下啲英國人真係可以強到咁嘅，將自己嗰個節目包裝埋，賣撚埋個版權出去俾你，然之後整一個美國版嘅 Match of the Day。咁啊，今屆咧係亦佢又係跟 Match of the Day 一樣，星期六晚。佢會喺呢個美國時間播，跟然之後星期日又播一次，又播 MOTD2， 即係跟翻英格蘭嘅賽事咯。所以好犀利㗎，即係如果你睇呢啲咁嘅足球賽事， 哇好 足球轉播 呢啲，一講到呢個 topic 咧，原來其實唔係悶嘅，啲網友都非常多意見啊！即刻 係咪啊？ 係啊，羅迪斯咧就補充少少，佢就話除咗頭先介紹一台嘅節目好之外咧，就有個。即係第二台叫 ESDF 啊，有個 Sport DF， 有個 Sport Studio 咧，其實有球員訪問啦，仲有出名嘅射龍門遊戲啦，就係、是、啲邀請啲受訪者球員加一啲抽咗出嚟嘅聽眾咧，就一齊射，即係我諗類似啊以前嗰啲射九宮格嗰啲或者射兩隻角嗰啲啦，但係好難好難入嘅。 可以再補充少少啊？ 可以 嚇嗱、啊，即係阿 Chip 咧，多謝 Chip 咧，因為 Chip 羅迪斯 係啦，冇錯嗱。因為咧，你要講咧，呢、這個咧就係、是、諾迪斯就會明啦。其實你哋有陣時睇德甲咧，嗰個右上角個 logo 咧，其實德國咧就嗱，我真係知啲唔知啲。阿諾迪斯一定笑我嘅，不過我將我知嘅嘢或者錯嘅嘢我都講埋出嚟啦。我哋成日會見到咧有兩個 logo 嘅，一個就係頭先佢提過嘅 ESRD，ESDF，ESDF， 一個咧仲有一個 AD，ARD 係個，我就唔記得咗邊個啦。是但一個呢其實話俾你聽嗰個台個歷史係官台嚟㗎喎，呢個係由到喺希特拉年代已經係㗎，就係一個佢嗰個角色呢類似英格蘭嘅 BBC 或者香港嘅香港電台，係官台，係德國人納稅，跟即係唔係納稅黨呀，係 pay tax 嚟養呢個台，而呢個台呢就製作返其中一樣嘢，就製作返呢啲高水平嘅足球節目俾你哋，所以好得意㗎喎。如果你去到德國呢，嗱，譬如我哋睇歐聯咁解啊，佢就咁樣嘅。歐聯咪有兩晚踢嘅，星期二、星期三噶嘛。星期二晚嗰場直播咧，佢就俾咗德國嘅 Sky 咧就攞咗嘅。但係佢唔會俾曬你攞曬全兩晚嘅歐聯直播嘅。星期二嗰晚你有 Sky 俾錢，你有得睇。星期三嗰晚咧就全德國係免費嘅，唔係計賽事。所以即係譬如如果你好彩星期三嗰晚打拜仁咁我開心啦即係咁樣囉即係咁樣囉咁呢佢就俾返呢個優惠呀俾全德國人民嘅因為嗰個係官台就攞返官台去播返嗰場免費嘅歐聯直播咁樣囉咁德國其實呢即係好似羅迪斯咁講呢因為我哋最衰唔識德文但係其實如果你問我呢除咗英格蘭嘅足球節目製作係好好之外呢德國嘅足球節目亦都係製作得好好嘅。如果你相對翻西班牙同意大利同法國呢三個國家咧，嗰三個國家唔係講足球啊，係講嗰啲足球節目嘅水準咧，差到咧垃圾嚟嘅。即係你有能本事，你如果你睇下意甲嗰啲精華咧，係好似 MTV 咁嘅，冚家產佢套條音樂聲，disco 又有啊，jazz 又有啊，咩嘢都有。 嚇啦死你！ 佢究竟想點咧？唔知咁啊，同埋就係嗰啲剪接咧，冇俾個嗰場波嘅過程你睇，就係俾入球嘅啫，通常都係。 好，就話就你先。咁啊，補充少，繼續補充落去啦。洛迪斯亦都講翻啦，呢兩個台咧，包括 ARD 有史高爾，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拜仁嘅史高爾。咁另外 ESDF 咧就有簡尼。佢係講波嘅，咁尤其是係歐聯、歐霸或者嗰個退嘅賽事， 冇錯。 咁另外咧就係阿 Chelsea FC 亦都講啦， 今屆亦都新生咗一個新有影響力嘅電台，就係、是、叫 Bein Sport， 冇錯啦， 半島電視台， 冇錯。 佢話佢見到主持咧有古烈志、嗯，另外咧就聽聞老費都會加盟呢個電視台嘅， 係咪啊？老費唔係整緊個屎忽咩？ 整完啦，整完啦， 唔知啊，整完啦， 係咪個屎忽整形啊？ 唔係，好似話係個全部做完個手術，一翻咗去曼聯嗰度做翻上翻個神台。 咁另外咧，就阿洛迪斯真係好有心，即刻就已經 post 咗佢嗰個射龍門個遊戲咧，有啲片咧已經即刻 post 咗喺足球頻道、嗯，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啦。咁另外就係好耐冇見到 Hamster 都有上嚟留言啦，即刻就大家都有喂 welcome back 啊 ，OK 啊，真係 OK。咁 呢啲阿卡妹你唔識佢 啊？係啦，呢啲你真係唔識啊。咁大家都有。最緊要大家如果唔知嗰個足球節目裏面嗰個射龍門嗰個遊戲可以上去睇睇。咁另外頭先喺個 Facebook 我都立到 Ben Robin 呢 ,Ben Robin 就都補充返話返俾我哋聽，就係、是去咗中超嗰個係米斯莫域，沙利學域係冇走 得。沙利學域係繼續喺度。 繼續喺度嘅。OK， 咁唔該你先啦 ,Ben Robin。 我想再補充，講得咁開心講埋佢啦，世界杯外圍賽講埋都白撚就嗰啲三幾句都講完㗎啦。咁呢嗱就咁樣，即係呢要提一個 Bein Sport 呢個呢，上季都留意到呢一個台嘅製作㗎啦。如果我俾你哋個我同阿卡妹嚟講啊，即係如果我俾你嗰啲直播嘅片呢，其實有好多時啲意甲呢都係 Bein Sport 嚟㗎。咁呢佢英文旁述就係屬於邊個台呢，就屬於中東嘅半島電視台。但係呢呢、這個呢嗱呢、這個呢佢又上一季起家啦，我又憑記憶㗎啫。佢係喺法國起家嘅、 嗯， 其實法國佬係好係先撐嗰個 Bein Sport， Lead One 咧就俾咗佢先嘅，法甲咧就俾咗 Bein Sport， 即係開頭頭炮就係播呢、這個意甲唔係 sorry 法甲嘅直播嘅，係咁啊，跟住咧而家一路打落去咧，就開始見到佢咧又有呢個意甲嘅直播。有冇德甲我就唔好記得，英超肯定佢冇嘅，我記得就好似係冇嘅。 咁、嗯、 英文旁述人我唔係好記得，但我話俾你聽，印象中咧。佢嗰啲可以 recommend 俾大家 ，Bein Sport 嗰啲直播嘅賽事嗰個評述咧，嗰兩條友咧唔錯嘅，幾好嘅，特別有條友把聲咧好撚大反應嘅，好撚大聲啊，同埋咧就係、是、即係做過下巴做何輝嗰個位嘅，係咁咧，但係咧就嗰個技術評論咧係未必話好好，但係咧佢可以帶動到你睇波嗰個氣氛嘅。Bein Sport 係一個即係唔錯嘅有一個選擇啦。 好快，即刻羅迪斯即刻覆翻嚟。觀台有唔少嘅會播波，除咗 ALD 同 ESDF 之外咧，仲有個 Set One， 咁就早兩季係播歐霸嘅。 嗯 ，OK， 咁、嗯、啊，暫時留言去到呢度啦。咁但係見到好多老朋友都出現翻曬啦， 好開心啊！今晚係啊，有好懷舊 feel 啊！ 你 topic 好吸引可能今晚 咁啊，冇諗住講直講轉播嘅，咁但係即係又 講下講下又講下 講下啦。好啦，咁啊暫時又停一停啦，要講翻下啲世界盃外圍賽啦。咁啊，今個啦，今次個睇下先，今週就會係踢今晚星期五晚。同埋十號嗰晚就係星期二啦，咁啊簡單嚟講啦，就係尾二一週嘅世界盃外圍賽啦。我咁講咧，就只係講集中我係以歐洲嗰邊賽區做本位， 係冇錯。 其他嗰啲咧，我諗我哋今晚講唔曬。咁我哋今日集中都係講歐洲嘅賽區啦。歐洲嘅賽區其實打埋呢兩輪咧，就會再去到十月，十月仲有兩輪踢完。咁歐洲區嗰、那個出線嘅九隊就會知道，或者仲另外仲有八隊嘅附加賽亦都會知道等等。咁啊，所以呢因此我諗就已經去到尾聲啦，好多生死戰嘅，其實每一組都好多生死戰嘅。咁我哋使唔使逐組數呢，或者約略數下呢等等呢？ 好啊，講一講先啦。 逐組數啦，快數啦，我哋好唔好 ？A 組方面就唔使講啦，比利時帶咗出到嚟，但未19分啦。第二位嘅克羅地亞16分啦，咁跟住第三嘅塞爾維亞7分，基本上就呢兩隊㗎。 好簡單嚟講啦，形勢呢其實呢就一二之爭啦，一二之爭係有分別嘅，因為第二名要踢附加賽。咁我好期待嗰隊比利時呢，就暫時六勝一和。咁呢就19分排頭位，克羅地亞其實緊喺緊追其後㗎， 爭三分， 爭三分。咁啊，今個禮拜嘅賽事啦，咁啊，本來三頭馬車塞爾維亞呢就已經玩撚完㗎啦，所以呢就一二名之爭，咁啊就睇下邊隊直接出線，邊隊打附加賽啦。今個禮拜 今晚 今晚 比利時作客就會對住蘇格蘭， 係 系啦，而 塞尔维亚咧就会主场对住克罗地亚， 系啦， 吓、啊，即系两队头两位嘅球队 都系作客， 都系作客，都系硬仗，可以话俾大家听。苏格兰咧主场咧就从来你都不能低估佢嘅，喺咸顿公园， 冇错。 咁啊，虽然就咁啊，就好入对波好多山姑仔嘅，乜嘢都可能发生嘅。记得喺呢一组咧，如果冇我冇记错啊，爆冷应该系赢过。塞爾維亞嘅，好似係贏過塞爾維亞嘅，幫我查下我有冇錯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兩隊都要打場硬仗啦。咁然之後去到十號咧，就會係十號兩隊都冇賽事喎。但係即係呢一周佢就只係打一輪啫喎。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打完之後就比利時仍然會。会咬翻住喺个 榜首， 榜首啦，好冇？咁啊 ，B 组啦 ，B 组就有啲咩球队啊？ B 组 意大利 ，B 组方面，意大利就一枝独秀带咗出到嚟噶啦， 带住四分， 系、okay, 啦，唯一你话争嘅咧，第二位咧就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而家暂时十分排第二，捷克第三位， 第四位嘅亚美尼亚同埋第五位嘅丹麦咧，其实都仲有 嘅 啲啲机会啦，六、分，佢哋啊两队都揸住。 丹麦我谂丹麦真系。好弱、 啊，讲过噶啦，冇时间评啊，每队波咁啊，只系提一提啲焦点嘅赛事啦。我谂有榜首大战嘅，今晚意大利就会对住保加利亚啦。咁、就 要留意就停三个蒙到利和， 系啦，讲讲熟嘅， 蒙到利和啦，奥斯华杜同埋阿老残全部都出唔到， 都出唔到系嘛？ 全部三个出唔到， 受伤啊， 停赛， 停赛 ，OK。咁啊，哇！突然间都谂唔起对 squad 有啲乜嘢值得留意啊！新入 应该就会系选用基拿颠奴踢正选噶啦， 系嘛？ 系啦，原即系如果根据啲报道，今晚场波就应该好有机会用基拿颠奴。 基拿颠奴未轮到佢系嘛？应该个前锋系嘛？我谂 仲有边个选择？帕斯蒂未 fit 咁啊 ？LCV 咧 ，LCV 一定打正选啦啩？ 我谂佢都系打边啩，冇一大佢。总之睇啲报道就应该系用基拿颠奴塔正前嗰个位 置。系咁啊，基拿颠奴其实喺个二甲度咧，就今晚本来我又想讲下二甲，咁但系冇时间啦，留待下个礼拜啦。咁、就其实基拿颠奴喺个二甲度都有好多，即系头两周其实都有好多上阵机会嘅，即系喺热那就咁啊仲要留意一下恩沙尼啦，嗱， 咁啊 呢个都系喺左手边啦，咁所以我谂啊，即系 LCV 可能就会移翻入去咗中间踢啦，咁啊三五二就紧噶啦，咁啊都系打五个中场噶啦，咁啊睇下点样摆法啦，派路可能就冇咗蒙到利和，我觉得就有唔好嘅，打翻少少早记 feel。咁啊，唔使话嗰个派牌个位咁重叠一下，咁所以就意大利系咁啦。咁啊， 补充翻啊，苏格兰系主场和咗塞尔维亚，但系啱啱上嗰场系作客赢咗克罗地亚。 啊，系啦，赢克罗地亚，所以佢个主场咧不能睇小佢 嘅。本身克罗地亚系咬住比利时就失咗三分。 系啦，咁啊，比利时我谂就唔使大家再介绍啦，成队英超咁样系咪先？ 好啦，跟住跳落 C 组啦 ，C 组德国带咗出嚟噶，十六分，唯一嘅系第二位就有排搞啦，奥地利、瑞典、爱尔兰同样都系十一分。 哦， 今个礼拜咧两队就超硬仗嘅， 呢组啊要睇嘢啦。 奥地利今 系啦 七号，即系 今晚啊， 今晚 啊作客德国啊， 啱啱讲完话波里克嘅告别仪式啊嘛。 然之后爱尔兰主场就会对住瑞典，翻去咧下个礼拜之后咧。奥地利就会主场对爱尔兰。 Steven 有咩量有乜嘢你想睇啊？呢一组真系，我想问你，因为有德国喺度嘛。 我入德国其实我真系唔系担一啲都唔担心、就算今晚 根本个焦点唔喺德国度， 唔喺德国度， 睇下边嘅， 睇下边嘅，反而就系、是、即系你话爱尔兰对瑞典咧，其实你问我咧呢场应该好睇啲嘅，因为两队真系要搏，同埋我唔肯定罗比坚尼会走翻嚟。喺美職嗰邊走翻嚟踢呢場波，因為其實我理解 有啊有份入選， 係啊，因為愛爾蘭就係、是、即最大毛病就係我唔擔心佢嘅防守，我唔擔心即伊芬都對我係伊巴都好啦，因為瑞典成個國家隊嘅實力咧係相對嚟講係唔夠平均嘅，係真係靠伊巴一個，咁但係咧調翻轉頭講咧，愛爾蘭就前鋒就真係冇乜力噶，咁啊查不通嚟。真係睇下佢有冇能力再帶呢隊波可以再突破到爭到個第二位返嚟啦。但係你問我呢，其實我係期望德國同奧地利出線嘅。 我係想讓呢兩隊出線，但係今晚呢兩隊打呢，奧地利就應該都空多架少。 嗱，我講講啦，我今晚呢，我好想好想睇到，希望可以有轉播，或者我可以電腦我可以睇到啦，就其中一場就係奧地利作下呢個 德國 啦。我自己嘅情意結就係啦，我今屆世界盃其實我好希望三隊嘅歐洲球隊可以出到線啦，一隊比利時，一隊瑞士，呢兩隊呢等陣講瑞士都知㗎啦，呢兩隊都冇乜嘢問題㗎啦。咁第三隊就奧地利啦，奧地利係有啲係有要仲要爭嘅，咁而家頭先分析嗰個形勢啦，因為呢組就德國係一定出線㗎啦，而家問題爭嗰個附加賽個位，咁呢三隊都係眼嘢，即係如果對奧地利講，另外兩隊都係眼嘢嚟嘅，愛爾蘭或者係呢個瑞典，比較佢嚟講係有都係個經驗係好好多嘅。咁啊，點解我話奧地利呢？第一就係因為奧地利有阿拉伯啦， 冇錯。 咁仲有就係、是、我都講過就睇住呢隊波咧，雖然話唔你話喂相對比利時或者瑞士冇即係冇咁多年青嘅大度，但呢隊波其實係都係一路喺度向上緊嘅一隊波嚟。譬如话仲有一个都要讲下，有嗱介绍下俾大家呢、這个咧，不嬲一路喺云达不耐媒踢就冇乜人理佢嘅艾拿杜域，嚟紧咧就要睇英超睇佢啦。 冇错， 嗰个冚家铲晓士咧就买咗佢翻去史笃城。啊，咁呢个咧其实呢个一个坏孩子嚟嘅，但系咧波底系非常好嘅，好似以前踢过国米嘅，如果冇记错，艾拿杜域好似系踢过国米。咁 anyway 即系仲有。呢、這個阿士東維拉嘅阿歪敏啦，阿歪敏又喺度啦，即係唔係電台嗰個啊？咁仲有夏力克又喺度啦，即係我熟嘅史特加嘅。咁呢隊波，譬如話仲有啲好多德甲球員啦，雲達嘅後防又話普道又喺度啊，仲有隊長啊嘛，我哋好鍾意啊富哲斯，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嗰隊免恩斯八連勝嗰隊波裏面嘅其中一員嚟㗎。咁呢個而家踢緊少克04啦，當年又係免恩斯打出名堂啦，咁所以好想呢隊奧地利都真係已經好多年冇入去啦。咁、 啊、 今晚嗰場波個問題都係我成日講嗰樣嘢啦，希望佢哋嗰啲德國恐懼症擺低佢先，因為呢隊波真係一踢親德國就腳軟嘅。咁但係呢、我印象中記得上一場奧地利主場對德國嗰場波 輸一球咋，同埋唔係差嘅形勢， 好有即係已經開始可以擺低嗰種德國恐懼症。咁同埋又希望呼籲下啲德國佬啦，屌德國佬踢假波又好叻㗎嘛，以前成日讓俾東德，你咪讓下俾個細佬囉，呢個 打過啦兩隊， 因為曾經係德國領土嚟㗎嘛， 兩句打過啦，82年咪打過囉， 係囉，讓俾佢啦，即係講係咪先，好想呢隊出線㗎，踢低對愛爾蘭啊，或者雖然阿查伯東尼係值得同情嘅，咁但係，唉，嗰對愛爾蘭都可以擺低佢啦，或者仲有瑞典，我真係好撚唔想佢出線嘅。 因為其實咧， 因為瑞典真係成日就咁啊，二巴到你真係已經悶撚曬啦。 其實好多年前已經係嗌緊 啦。係啊，真係好撚煩嘅呢隊波係。 因為呢組咧係仲有好大變數嘅，因為打完今日咧，奧地利仲要對愛爾蘭嘅， 係啊， 咁啊，瑞典又要對奧地利嘅，其實奧地利係好乸慘啊， 下邊 打到係 你係最慘啊， 打到甩碌嘅。 瑞典應該有場， 瑞典仲要對德國主場， 要對德國 係啦， 但係有場就係咪愛爾蘭咧？ 瑞典仲有一場就不過好彩就係佢可以對，仲有一場就對哈薩克， 係 相比嚟講咧， 我想係啱 ，sorry， 即係我講就呢週咧，奧地利就好撚慘啦，作客完德國要對愛爾蘭啦， 冇錯。 兩場硬仗啦，咁但係佢又咁樣，你去返到十月呢，最後一場尾場呢，奧地利就會對法羅群島嘅。 咁愛爾蘭都有一場對哈薩克嘅，咁我覺得呢。 咁瑞典有一場係對 大家鬥，大家鬥有一場㗎，咁所以瑞典 多㗎啦，都係。 瑞典其實係大鑊啲嘅，咁就因為咁知大家就係要互撼，另外就疾手揸一場弱隊。 又要睇德國。 係啦，又要睇德國。睇德國點樣做。 即係睇德國啲派分係派去邊度啦。 係啦，所以呢組係。仍然好大变数啊！个第二位非常大变数， 仍然好大变数啦。 嗯， 咁啊，到D 组方面啦 ，D 组有荷兰打咗出嚟啦，咁啊争嘅咩？第二位匈牙利11分，第三位嘅罗马尼亚10分。 今晚就对啦。 系啦，咁啊，今晚就系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啦，即系呢场应该。 哇！呢场又系即系，呢场就附加赛嗰个席位之争啦。 罗马尼亚主场啊，今晚会 系咁啊，罗马尼亚就有啲亦都有啲德甲球员噶、哦。 我記得就有喺史奧克04嘅 Maxim 啦， 哦係， 啊呢、這個上個禮拜對呢個利華股啊，唔係 Maxim 係喺呢個 ，sorry 喺史特加講錯，就上個禮拜對呢個荷芬咸嗰場波入兩球噶。咁啊，熟悉嘅球員唔多㗎啦。匈牙利就我記得侯斯迪會係好似冇入選喎，即係漢諾威嗰、那個。咁啊，我唔知係受傷又停賽，我啊唔知冇，我冇封收啊。咁啊，另外頭先提過啦，就係、是、呢個沙拉爾咯， 冇錯。 啊，呢個就匈牙利就要睇下靠佢食飯啦。咁啊，兩隊呢兩隊就歐洲嘅窮國家嚟都算係。咁啊，睇下邊隊搏到啦。國家賽個位要爭。 呢組就唔可以忽略土耳其啦，因為其實佢都係爭三分，但其實咧佢都仲有機會衝上嚟嘅。雖然佢都仲有一場要對荷蘭。 呢組我哋其實未打之前就覺得應該好單簡啦，荷蘭第一，土耳其第二啦。 冇錯冇錯。 就打完之後，而家就個附加賽席位仲係亂七八糟嘅。我同意阿 Steven 講，未必係仲係一咗四場波啊。 冇錯。 咁所以咧就都唔可以太忽略土耳其。咁到土耳其今屆其實就好多波係失喺自己手嘅。咁我諗就啲國腳其實都有啲下滑嘅。咁睇下兩個艾天托啦，我覺得就 仲要靠佢哋真係好慘。 嗰、那個喺德甲而家喺邊隊踢啊？喺即係大佬細佬啊，即係唔係踢拜仁嗰個啊？喺今屆轉 細佬， 細佬黑福啊，因為乜鬼啊？ 唔係嗰個係奧格斯堡， 係喺奧格斯堡表現唔錯喎， 係 啊，即係近況係 OK 嘅喎，喺奧格斯堡嗰個艾甸托，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下手咁樣啦，即係會上翻嚟啦。好啦，仲有下一組 E 組啦，就講到瑞士啊，瑞士啊打咗出嚟14分㗎啦，跟住呢第二、第三呢就係、是、第二位阿爾巴尼亞10分，第三位冰島9分。咁我想講少少嘢咩，啱啱睇到係其實呢組係好騎呢嘅，如果你問我計對賽往績嘅話，點解冰島過去呢一路都係魚腩嚟㗎嘛。咁咧佢咧基本上咧騎呢到係咩就係、是、OK 作客就贏過阿爾巴尼亞啦，亦都贏過斯洛文尼亞，但係主場亦都輸翻俾斯洛文尼亞嘅。總之呢個騎呢到爆嘅，你問我。 同埋阿爾巴尼亞，我傳統上覺得佢係 魚腩 嚟㗎嘛，佢而家排緊 第二㗎， 第二位㗎。 咁啊今咁啊 有機會出線㗎喎。 係啦，咁就嚟緊就係禮拜週中嗰場啦，冰島就會主場對斯洛文尼亞嘅。 嗯， 咁啊，总之呢组就 好难估啊，唔好估住啊。第一嗱，我睇又睇得少， 系啦。 呢组系最 系啊，对 最乱局 呢几队咧，冰岛啊、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呢个真系唔系太熟悉。即系我印象中嘅斯洛文尼亚就系防守性又好强嘅，咁所以我又冇咩兴趣啦。即系我觉得个附加赛话捻知你啦，呢几队波对我嚟讲都冇乜归属感啊。咁我即系都系嗰句啦，开心嘅就见到其实瑞士系抽到个好嘅组别。 系啊，呢组系。 咁而家带住个第一位，咁啊带几分啊？带几分啊？而家 带四分， 带四分，咁啊其实冇乜嘢悬念噶啦。咁啊，瑞士呢队波，话当然啊，即系好希望大家睇到佢啦。譬如话我都提咗几个礼拜嘅斯科卢域啦，系咪先？咁斯科卢域终于都入选咯。咁仲有我都提过大家啦，纽伦堡有两条大炮。咁其中一個就係嗰個 Joseph 達美治，呢件都新入，應該係新入選嘅第二次代表國家隊。咁所以可以睇下呢兩條新嘅瑞士大炮 ，Rada 定睇呢個迪達約高啦。咁然之後仲有條中場好撚強啊嘛，大佬拿波利嘅恩拿，仲有呢個拿波利嘅Barini 啦，仲有我哋嘅拜仁啊，唔係我哋，即係我哋好熟悉嘅拜仁嗰件。殺基里啦，第二個殺呢就仲有無信加伯嗰件殺卡啦，呢啲全部即係仲有迪斯馬利啦，呢啲即係拿波里三寶啊，咁啊呢啲好大家都喂呢啲真係強嘢嚟㗎，當打㗎，即係如果呢啲唔喺世界盃度睇唔到佢哋，真係喂真係睇乜撚嘢呀，係咪先。咁啊仲有啲後防好撚多人好熟啊，仲有啲打過阿仙奴嘅沙特魯斯啦，而家係富咸啊，咁啊仲有呢、這個老將啊，仲有薛基拿，即係以前踢熱刺嗰個啦。咁仲有啲 我忘記仲有個漢堡嘅迪佐奴啦， 漢堡嘅迪佐奴今次冇入選 ，OK， 唔知乜嘢事喎。咁你如果德甲嗰邊就和夫斯堡有兩件啦，Team Close 啦，咁仲有就係呢兩季踢咗大約兩季喺和夫斯堡嘅，都係好似馬加夫買翻嚟嘅，列卡度洛迪古斯啦，呢件都係有入選啦。咁所以其實好仲有早記嘅 Lichsteiner 啦，啲全部係好球員嚟㗎，咁所以就希望呢隊瑞士即係可以都搞掂㗎啦，唔使驚㗎啦，我哋就去下一組啦。咁就 F 組啦 ，F 組方面啦，打多一場嘅葡萄牙排第一位 ，OK， 跟住打少一場嘅 俄羅斯排12分排第二位，以色列就11分排第三位。咁呢今個禮拜呢就會係先係俄羅斯就會對住盧森堡嘅 著眼啦、 啊。係啦，跟住然之後呢兩場主場，跟住大嗰場就眼場。 葡萄牙都係伊斯索啦，就會、 提一提啦，葡萄牙。 6號即係嗰場，即係今晚嗰場就會作客對住北愛，都算係。 但係葡萄牙主場係和過北愛㗎。係 。 係啦。而不愛 葡萄牙贏啦！ 葡萄牙以前我記得唔知作客盧森堡，亦話列支敦士敦， 係 都和啦，係輸過嘅，係啦，大家知道葡萄牙啲嘢， 係啦，登佢，登佢， 係嘛，登佢， 同埋而家冇咗件骨女咧，又輕輕地咧，阿斯朗， 係啊，唔係同埋佢其實對波唔係太齊人嘅，你即係咪淨係話有個比較稍為狀態好啲嘅普斯迪加喺度啦，即係如果你除咗 哇。 唔係啊，即 真係好 fit 啊，真係 係啦。咁你再嗱就有 C 七啦，仲要靠蘭尼嘅。咁其實咧，你其他嗰扎咧，梗 係蘭尼好 會沿用翻啲而家目前呢一隊其實係少，我印象中啊，我而家冇 list 喺度。印象中我記得係少咗好多外流嘅葡萄牙球員，多翻好多斯普廷賓菲加，所以對波即係我斷估係個實力係真係削咗啲嘅。咁同埋就係個米方面啦。咁咪同都係呢隊波都係好一人球隊，唔使太多講。同埋呢組嘅形勢就咁嘅，佢排緊頭位葡萄牙，但係幻覺嚟嘅啫。OK， 今晚即係 唔係因為點解呢， 因為佢打多場㗎嘛。 如果今晚有乜 失分，俄羅斯係失少啲㗎。 係，如果今晚有乜嘢事，葡萄牙真係和咗嘅話咧，其實以色列同以色列同俄羅斯都係兩隊主場對弱旅嘅。 認同阿的嘅，因為咧上一周咧。北愛爾蘭主場咧係搏冧咗俄羅斯嘅， 所以咧依家呢度 啲北愛啲咪又癲癲得得㗎嘛， 係啊， 同埋啲你知踢過英嗰啲英都係啲英倫三島啦，有啲英超球員咁見到 C 七啊特別啊， 即亢奮， 特別招 爽 嚟，特別亢奮啦， 招呼佢啦會， 超級期望啦。 呢一組要提咧就係仲有咧就係星期二嗰晚係其實有場硬仗㗎，就係俄羅斯會主場對以色列啦，咁啊俄羅斯自己唔係即係望葡萄牙撲街，仲要睇下，要靠自己過到呢一關啦，過埋以色列呢一關咧， 就 喂佢啊真係應該大步殺入終點嘅喎，佢、 啊、 失分係少過葡萄牙，佢唔使望，其實佢唔多需要望住葡萄牙， 佢唔需要望， 佢主力係要搏冧呢個以色列，咁咧佢就真係嗰、啊、條就大道通羅馬㗎啦。 反而以色列就要望住葡萄牙，今晚向咗。 當然啦，望以色列亦都會同你 死過啦，因為 一分落後緊排第三嘅啫嘛，以色列係有機會踢附加賽㗎嘛、 啊。 三隊啦，呢三隊就隨時即係都可以再調位㗎， 點 到尾㗎嚇，咁、啊、所以呢組就係、是、唔係即係呢個就係呢一組嘅形勢啦。 G 組咧 ，G 組 如無意外就最明朗嘅波斯尼亞16分排第一位，希臘第二位排第第13分排第二位，咁斯洛伐克第9分排第三位，咁如無意外就波斯尼亞同希臘帶出嚟㗎啦。 係呢組 冇毫無怨念啊， 好想波斯尼亞出， 係啦， 好想佢出， 冇乜理由唔出啦啩今次， 真係唔想希臘出 應該咁樣講，睇埋今晚啦，波斯尼亞殺埋斯洛伐克啦，即係嚟緊週六嗰場啦。如果主場殺埋斯洛伐克嘅話，就波斯尼亞差唔多出到㗎啦。 嗯，點解我哋咁想波斯尼亞出先？嗯、我諗大家個諗嘢都諗緊呢樣嘢㗎啦。邊個啊？ 迪斯高啊！ 迪斯高啦，希望迪斯高可以踢下世界盃啦，即係世界盃希望都有呢啲人踢下啦。咁仲有頭先我提咗好撚多次嘅，真係喺荷芬咸㗎，沙利學位 係啊， 呢個都係喺。喺波斯尼亞啦， 同埋大家 好多好熟嘅球員 睇咗幾次，即係希臘啦，佢入到去真係唔好睇嘅啲波，不如唔好睇小隊咁嘅波好過啦。 係啦，咁啊仲有喺中超踢緊嘅米斯莫域咧，阿 Ben Robin 頭先提過咧，都係喺呢隊國家隊入。 但係波斯尼亞啲波都唔係好睇嘅，都唔係好睇。 唔係冇辦法，解釋俾你聽，幾隊波咧就幾隊波都有個問題嘅，默契係一個問題啦。咁呢個我諗就雖然你話喂，即係成個呢、這個又要講翻少少歷史啦，即係你話南斯拉夫雖然解體咗咧，大家好似係拆翻出嚟，大家就冇咁冇以前南斯拉歷史，以前南斯拉夫個特色都係冇默契嘅，因為幾個種族喺度， 但係 你而家拆咗出嚟咧，好同文同種咁咪點啫？對波都係冇乜交流嘅，你幾對波見到啊？波斯尼亞你係咁啦， 塞爾維 亞，哈山又係咁啦，塞爾維亞更加 係啦， 塞爾維亞我記得歐國杯嗰次出唔到線啊！我哋即係幫佢打撚曬氣㗎啦，乜嘢都做齊㗎啦， 爭在未再話睇嘅啫。 冇計啊！嗰次佢揾佢嗰次揾阿維迪射十二碼，屌！ 即係好多呢啲都係唔係好多時都係默契問題嘅。我覺得即係技術係有喺度嘅。 唔係我應該咁樣講啦，同埋你見到拆咗出嚟之後，其實呢三隊波都係嘅。有可能有一兩個 star 喺度，但係成隊波襯落去咧。是襯不到出到嚟，你唔同比利時，比利時真係三線係齊曬腳噶嘛。 係，咁咪都啱嘅，即係因為佢仲有啲就係個別位置唔得平均啊。係啊，你即係呢啲就以前有好多國家隊都試過。 唔係，我認同經一嘅，其實波斯尼亞都唔係好睇，但係佢一定好睇過希臘先咯。 係啊，咁係啦。你唔通喂，即係嗱，你又有啲咩？喂，調翻轉咁講啊，問下大家啊，你有咩球隊係唔想佢入世界盃啊？ 葡萄牙， 葡萄牙，喂。我都唔喂，我講真啊，葡萄牙真係思想問題啫。有啲球隊真係唔撚想入啊，你真係唔撚識佢啊。希臘又悶，仲有咩？以色列啊，喂幾撚恐怖咧？咁以色列入去世界盃好撚恐怖噶，係咪先？ 令我諗起上次嗰個 U21定 U 唔知乜鬼，大家又講嘅時候，佢一對到以色列，你講，大家鬥推。 喂，仲有斯特加嘅伊比斯維加，好啦， 跳一跳先。H 組唔講住，講咗 I 組先。 點解咧？ 英格好好多啊 ！OK， 講下 I 組帶咗兩隊噶啦，西班牙、法國 ，OK， 十一分十分，係咁簡單。 唔簡單嘅，補充下啦， 一二啫。 係西班牙咧，都係優勢嚟嘅。如果你睇嗰個賽程啦，法國嗱就今晚 easy shot 嘅，今晚兩隊 easy shot， 兩隊都係打一場比賽啫。呢一周，法國會作客對住格魯吉亞。咁就西班牙會作客對呢個芬蘭，應該冇問題過到骨嘅。 唔係，法國會打兩場比賽 ，OK， 法國先打格魯吉亞作客，然之後再會作客白俄羅斯對尾爾同埋最尾嗰隊。無意外咧，睇落去就冇問題嘅法國，分數上亦都會壓翻西班牙過翻佢頭嘅，因為打多場。係啦，呢組就。即係一二位之爭，邊個打附加賽，邊個會直接出線嘅啫？呢組就 O K。咁啊，睇落去其實都係西班牙會係 點都 hit 住一分，亦都 點都 hit 住一分 打曬啦兩隊，兩隊之間嘅賽兩場賽。 咁仲有就你因為法國仲有一場對白俄咧，即係我唔知道我感覺上成日覺得嗰場波佢會 hurt 會反艇嘅咁所以就咁，但係就 but anyway 都係即係。呢組就一定係個一二名之爭啫，即係衰極嗰隊就一定打附加賽，同埋我諗喺附加賽度就冇人想撞到呢一組嗰隊波嘅， 係啊， 無論你係西班牙或者係 法國 都唔撚想撞到嘅，咁就 嚟啦， 法國嗰個 team 等陣先都要講少少，就里昂佢嘅近況好早好表現嘅基尼亞咧就 馬賽 後屘受傷。唔係啊，里昂嗰、那個， 里昂 嗰、那個 ，OK， 就受傷嘅，咁就我記得補咗一件里昂入去，不過我就唔好啊，高拿倫斯呢個都好耐，都有一段時間冇入選啦，咁就會擺翻入去啦，咁就前鋒方面其實都有啲新嘢要睇睇嘅，都係里昂啦，拿卡石，咁啊呢件就。呢幾周嘅法甲佢係好好表現嘅，咁啊，但呢個矮仔咧就真係要出到去國際賽，又要測試下考驗下啦，睇下會得唔得啦。咁仲有新簽咗紐卡素嘅尼美，咁呢件亦都有入選啦，嚇咁啊等等，咁都係大致上係咁啦。法國就 X 組啦， 喂，仲有少少啊，講埋西班牙其實今次嗰個入選其實就少咗好多巴塞元素嘅。我記得係啊，譬如話保斯卡斯嗰啲冇啦，係有好幾件都冇啊，因為突然間有一個冇嘅 squad 喺度啊，咁啊要我諗就可以留意一下西班牙嗰、那個稍為淡化巴塞元素嘅呢一隊國家隊咯，嚇、啊，即係呢個係今週呢兩場比賽嗰個焦點啦。好啦，俾阿 X 組啦， 心情俾你慢慢講。 複雜好多啊！黑山14分打多一場排第一位，英格蘭打少一場12分排第二位，烏克蘭亦都係打少一場11分排第三位。你數埋落去，數埋波蘭嘅，咁就打少一場第四位9分。今週首先周六日嘅賽事啊，英格蘭主場就會對住摩爾多亞嘅，如無意外級數上就會食，咁一陣解釋下 easy shot 啦， 唔係，但係一陣解釋下英格蘭有咩危機啦， 唔使你解釋啦，大家都清楚啦。 翻翻嚟咧就會周中嗰場英格蘭就會作客對住烏克蘭 ，OK， 咁然之後烏克蘭其實周六咧就會亦都係 easy shot 嚟嘅，主場就會對住聖馬利諾 ，OK。 黑山呢就周六嗰场呢就会作客对住波兰嘅。 嗯。 咁呢如果你即係亦都係其實同俄羅斯嗰組差唔多嘅就係、是、 分析一下啫，少少啦， 過曬就得噶 啦。首先咧呢、這個禮拜其實如果你生活喺英國咧，其實就好似死老豆咁樣，因為大家都覺得對烏克蘭加埋嗰、那個頭先我第一節講過嗰個轉會窗，啲英格蘭球員好似冇嘅咁樣，咁大家講啲 big names 都冇曬 big names 咁樣，仲有再打埋個三周嘅英格蘭 受傷， 傷撚曬，咁所以咧成個英格蘭愁雲慘霧嘅，咁未打都好似輸撚咗咁噶啦。咁啊呢組嘅形勢其實係咁啦，就頭先解釋過啦，就英格蘭，但首先就係英格蘭人覺得自己唔應該踢附加賽，咁但係而家嗰個有係非常之有機會踢附加賽啦。咁啊有兩，其實佢而家手揸剩翻嘅賽事咧，有兩場波關鍵，第一場。就会喺九月份嘅，就系星期二晚会作客对乌克兰啦，作客对乌克兰啦。首先呢场波，起码你都要求一分，唔好输波。咁你起码顶翻住乌克兰嗰度，即系顶翻住后追你嗰、那个。咁然之后去到十月最后嗰两最后嗰轮咧，就会有一场好关键，就系、是、主场对住黑山啦。咁兩場波都係非常關鍵，咁啊然之後其實即係一句講曬，睇你自己英格蘭自己點樣做法啦。咁佢係有機會要踢附加賽嘅， 亦都有機會出局。 係啦，咁至於你話係咪四隊之爭呢，我覺得波蘭都係搞下局嘅啫，始終都係搞唔掂㗎啦，即係我覺得應該都係會挨返住一個第三第四位啦。 我覺得咁樣喎、 啊。咁、啊、但係呢英格蘭仲有一個危機係乜嘢呢，就係點解愁雲慘霧呢啲人。因為啲英格蘭人已經聞到陣除，就係、是、英國會唔會最後跌咗去第三位啦。咁就世界盃外圍賽又會冇再一次冇呢個英格蘭啦。上一次係幾時呢，上一次就係挪威出線嗰次㗎嘛，記唔記得 係咪九 荷蘭同荷蘭挪威同組嗰次啦、 啊。 我印象中記得係嗰次。 唔係九零九零。 唔記得嗰屆係邊。 定九四呀。九四就 好似是九四， 九四冇英格蘭， 好似美國世界盃， 美國世界盃 好似嗰屆。咁所以就英格蘭開始，因為由頭到尾打都係冇諗過自己會出唔到線，但係而家有呢個危機。咁我即係咁講啦，講定先啦。如果當英格蘭出唔到線，咁我自己都係英格蘭等啦，即係我同啲英格蘭球迷講下啦，俾佢出唔到線啦。俾佢醒一醒啦，然之後即係因為個青訓其實即係我哋頭先第一節都講好多。即係嗰個青訓係要俾一鋪教訓俾佢，然之後去。其實嗰個青訓，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而家個問題唔係冇英格蘭年青球員，有 potential 嘅年青球員。個問題係冇球會可以俾機會呢啲英格蘭球員。 講少少啦。 咁我覺得就俾佢嗨一鑊大大地嘅，咁然之後咪等佢大家眾矢成咁樣睇下做啲嘢囉。 點解講 出局嘅，因為今年嘅英超轉會窗呢，英格蘭籍球員嘅總轉會費呢、 哦、講咗呢、這個 講咗啦，我哋 你講咗 啦，講咗啦，講曬 即係陰公 喎，係咪我哋講曬㗎啦，其實 嗰啲數據講咗啦， 係呀，咁所以唔好曬曬太多時間啦，因為下一個節目就等緊我哋啦。咁啊 anyway 即係睇下英格蘭自己嘅做法啦。其實我就唔覺得我今個禮拜嗰個兩場嗰兩個世界即係國際賽周呢，我就絕對唔會擺呢場做我睇波嘅焦點嘅。 哦、 我覺得有其他賽事係比呢場更加好睇，咁啊所以我又唔係太過 recommend 大家睇呢場啦。好啦，咁啊到最後節目時間差唔多。 喂， 提一提大家 咪住，因為呢頭先我哋仲講緊我哋啲主持冇寫低啲 貼紙，俾咗。 但係呢最後呢 有冇 大家齊曬。 好， 讀嘢就暫時冇啦。 嗯。 即係都有啲舊朋友返咗嚟啦，有個、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Robert Fung 啦，都有走返出嚟，大家 say 個 hi 咁樣啦，喺足球頻道個個網頁嗰度。 OK， 咁啊俾貼士啦，咁啊最後原來喺我哋嘅 group 裏面呢，大家啲主持都 係啊 加曬功課， 可唔可以讀曬佢出嚟呢、快讀 先啦。好，波蘭對黑山啦，就要黑山讓球客勝嘅。咁格魯吉亞對法國呢就要客勝，愛爾蘭對瑞典呢要入球勢，同埋慈生北愛對葡萄牙佢係要葡萄牙嘅。 OK， 仲有冇 師兄喺 Facebook 寫咗，佢就貼咗場唔係世界盃外賽嘅紐維爾救生 win。 OK， 仲有冇 咁你哋俾唔俾？ 我冇啊，我冇啊，嗱我唔俾啊，今晚我唔俾啊，真係冇時間諗啊。 咁我俾啦，我俾啦。 二穿一，波蘭對黑山，波蘭贏。北愛爾蘭對葡萄牙，和波。 美國對敍利亞。 O K， 咁我俾埋啦，唉，咁我因为我好想波斯尼亚，咁我就估波斯尼亚赢。咁啊，德国对奥地利我买大，同埋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我买细， 有冇？ 北爱尔兰，同埋匈牙利。 O K， 咁啊，我就冇啦，但我想情商一位嘉宾。 上个礼拜一定要讲， 上个礼拜佢就话黄红嘅，唔系建龙啊， 系 黄红嘅， 系啦。 咁佢嗱上个礼拜再睇提大家，差几乎中晒噶大师，咁就系真系三对红嘅。不过佢就贪心少少，佢又要拜仁开大，其实拜如果佢要拜仁赢咧就中晒啦。咁佢就要对红色嘅阿仙奴， 赢都唔中，冠军就中， 系冠军就中，系啦。咁咧就但系佢中阿仙奴中利物浦嘅， 系啦， 简单噶大。大佬，博林我对曼联嘅会记住，会记住大师嘅。 小胜一比零。 好啦，咁我所以我将最后呢几分钟留俾大师啊。 喂， 今个礼拜有咩述有咩嘢？ 我未真系先，我都未睇赛程，不过咧都系黄红色， 都系黄红色啊！ 顶子 扑街啦， 嗱， 真系扑街。 礼拜六就顶子啊。就是火的是火龙水。 西班牙。 是啦 是。 咁呢礼拜日呢就丁丑就更加是火的。咁所以呢两日都是 即留色。是不是留意住啲着红色衫嗰啲。 是啦是啦。 咁大家看哪啲着红色衫。 葡萄牙西班牙囉。 唔係咁葡萄我唔记得咗葡萄牙是不是作客啦。 作客啦。 会着白色嘅。 作客啦。 我主场 系 咩色先。 嗱我记得呢 用真系节目完唔到。 用呢种方法呢我中过一场好犀利嘅就系巴西对荷兰世界杯。 是。 如我嗰陣時咧喺十八台都有講過嘅，俾佢嘅貼士，就係話如果巴西著藍衫咧，就荷蘭贏。 哦， 啊，咁嗰日一出場嘅藍衫我就加住，跟住巴西入咗波，我都以為輸緊嘅。 哇，犀利！ 但係即係你唔知道有啲假波。 唔係再咁講落去，我哋以後啲足球唔使做啦， 係咯，參考啦，參考啦， 即係大家聽曬啲靈異節目得啦，即係咁樣，係咯，唔係 OK， 留意住喎，大師俾嘅 tips 就係留意住啲紅色衫嗰啲啦，咁就英格蘭最後我都係諗下英格蘭先，英格蘭係作客去烏克蘭嘅喎。 是啊， 咁佢应该有机会会穿住件， 唔系今场未系， 你讲周中， 佢星期二嗰晚系作客乌克兰嘅，所以 星期二又唔系红色噶咯， 星期二又唔系红色，我啱啱想讲佢作客对乌克兰系有机会穿红色嘅， 嗱星期日丁丑，星期二啊， 系， 无人 十号啊， 嗱嗰日就绿色。 哦， 綠色好啲，咁咧就嗱睇下兩隊著咩衫啦。如果佢著紅色咧，因為木啊嘛，木生火咧就有利啦，嚇。 即係著紅色啊？ 係啦，如果西如果英格蘭，著紅色就有利啦。 有利嘅， 係啦。 哦 ，OK。咁如果對方著條綠色嘅底褲出嚟，咁點咧？ 嗱，如果對方係著綠色咧，咁就啱啦。係綠同紅咧，咁就啱啦，係啦。 OK， 好嗱，大家聽住阿大師嘅指引喎，明燈指引啊。好啦，咁啊，交翻個時間俾阿大師嘅節目，等咗好耐啦，啲節目主持人嚟曬啦。下個禮拜嘅星期二的 Hope Ball Song， 咁啊再黐住 Rack 先，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